茶，为了泡妞。 对对对， 拿 了 斗 袋， 拿了袋， 拿银子， 拿银子，多带银子， 带银子。 怎么着？ 他们走哪儿啊？ 走哪儿啊？走前门啊？ 哎，走前门 啊？ 让他老追那还了得？咱们走后门。 走后门？ 哎，对、啊、 对，干这事儿都得走后门。 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简直跟狗洞似的呀！ 不是的，都出来了吧？ 啊，都 小子们， 有 带路啊！小子们带路，往前进。 对对对，语言文明，请出来，什么事儿啊？

呀，走 不动了， 走不动了 啊！ 还有多远呢？ 800多里， 800多里 啊！ 别冤我，到那儿一人两碟包子。 哎，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呀！ 来来来来， 老板， 哎，别蒙我啊！您站好了， 站好了。 别动啊！ 嗯， 哎，走！大爷，您睁眼睛！ 啊，怎么了？ 到了， 到了！ 啊啊！ 你们不是说还800多里呢吗？ 大爷，您听错了 啊！ 他是八勒里，一八勒就到。 八勒里，真能冤你！这就该我开眼了。 对对对， 我瞧瞧这，我开开眼。我开眼呢还让我害眼呢？ 害眼呢？ 但是坐着那比我姥姥岁数还大呢。 害一会儿大爷 啊， 那是人幌子 啊。 好的呀，在里头呢。 好的，在里头呢 啊。 进去， 走，进去， 别进去。 哎，走走走，进来进来进来。 要查脖子， 查脖子，查 脖子， 查脖子。 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起什么哄啊？嚷什么呀？等着您呢，大爷。 哎，我们是喝茶的。 哦，喝茶的。 嗯。 5个壶5个碗啊。 嗯，一个壶一个碗。 哎，怎么5个人喝茶一壶一碗啊？ 我一人是喝茶的，他们都是看茶的。 就这几位都是看茶的。 对了， 不慢。 哎哎哎，那我一人喝茶给你5人钱还不行吗？ 那还凑，等着啊， 快点儿。 妞儿倒茶来。 房顶那儿戳着去， 没烧我再回去。 快， 不 吵！ 妈呀，这儿来、 哎！什么事儿？ 这小子干什么的？ 这小子喝茶的。 哟，就凭他那个脑袋，也可以到咱们这儿喝茶来。 得了，喝茶给茶钱，管他脑袋不脑袋呢。 妈呀！ 哎， 我瞧这小子可不像是好东西。 嗯、 您可有点神呐、 啊？行行，我知道啊。 妈呀！ 哎， 您快让他走。 行了，我打发他走，你甭管了啊！ 哟呵，老何票子一冒就回去了， 说的是呢， 这是瞧不起咱们呀， 可不是呢。 找谁找人呢？ 找 人 找 人， 找人找人， 到上到 上，到上。哎， 嗯， 行行了，慢点。 喂， 哎，怎么着？ 水不开呀？ 哦， 嗯。茶叶也飘着， 说 叫茶婆子， 哎，茶婆子， 来了，什么事儿您呢？ 我说茶婆子，欺负大爷，我没喝过茶呀，是怎么着？ 哟，怎么了？ 怎么着？水也不开，茶叶也飘着。 哟，这是我们小妞沏的，80%拿错了壶了，我给您换回去。 哎，等等， 哎，往哪儿摸呀？男女授受不亲在这儿呢。 谁沏的？ 小妞沏的。 哦，我还没喝呢， 没喝你挑眼， 我先挑下眼搁着呀， 挑眼搁着呢， 来，倒上， 来倒， 小妞气的， 哎，行了， 嗯，浓， 好水，好茶叶，喝的大爷肚子里头还冒泡呢， 我听见了， 请茶婆子， 请茶婆子， 什么事啊？ 老婆子， 哎，

哪有满大街上的八姑爷的？ 还胡说，我还得追你。 说话他真在理儿。哎，我说相公，您这会儿有事儿没事儿？ 闲暇无事 啊。您要是没事儿，到我那茶馆歇会儿，我慢慢跟您谈谈。 品川相逢真好大交， 这四海之中都是朋友，您别客气，跟我走啊。您跟我走啊， 妈妈， 走走走走走走。您猜怎么着 啊？ 您别瞧我是个女的，我好交男朋友。嘿，我们刚下碗啊，来这么几个小子。 哦， 鸡蛋里找骨头。 嗯， 横挑鼻子竖挑眼 啊。妈妈， 什么水啊？ 倒了没有啊？ 哈，净顾说话了，差点过嗦。得了，相公您坐会儿，我给您沏壶茶去啊。 妈妈， 哎，您坐着，您坐着 啊。请坐。 哎，我叫妞给您沏壶茶啊。 有老妈妈。 妞儿倒茶来。 下去吧你，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这会儿抓的紧，不许三陪，他非在这儿待着，那哪行啊？ 妈妈， 哎呦，谢妈， 您坐着，您坐着，您坐着。 啊，妈妈， 哎， 老爹为了何事与那石家私争吵起来？ 这您不知道，我们刚下本啊，就来这么几个人，鸡蛋里挑骨头。横挑鼻子竖挑眼、 哦、 什么水又不开了，茶又飘着了，我一提母妞气的，水也开了，茶也好了，问母妞多大岁数了，又问她有婆家没有，跟我提亲，我不答应，您猜怎么着、 啊、 她要抢。 哦，她不，她要抢， 她要抢， 提要抢， 菜我给您上只烧鸭子。我这人好说笑话，哎呀，把这生气的事儿接过去，咱们提别的。 一张弓啊， 啊，是一张弓啊， 解下一卦。 行行行行行，那好办，那好办，您瞧着办。相公，您请看。 呜呼呼呀，好一张弓，摊铁壁，保镖弓。 真是行家 啊，妈妈， 哎， 此弓从何而得？ 要说这张弓啊，他是小孩没娘提起了会儿长啊。 长话短叙， 哎，对，长话短叙，简单解说吧。 嗯， 这张弓我们老头子在世爱惜武艺，他拉得开，他去了世就没人拉得开了。 岂不废物了啊？ 哎，这倒是废物不了。哎，得了，我跟您说得了，刚才给您倒茶那小妞啊， 嗯， 她也拉得开。 哦，方才那位大姐是妈妈的千金。 哎，这好说好说。哎呀，您太抬爱她了。 小姐， 哎呦，我不敢当，不敢当。 小生一用，您叫小姐。三姑， 行，那我叫他去，您这坐着啊。哎呀，瞧见公公了，好啊，妞儿，快来妞儿。哎呀，还得使我这绝招。水妞儿，水妞儿，先出那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的寿羊肉，你是不是出来了？不是， 好脑袋您瞧，不好脑袋让你瞧，这会儿您瞧够了，让你瞧了，不瞧了。 我说你得了脑袋伤寒了是怎么着？ 叫我干嘛呀？ 叫你干嘛？那相公瞧见咱们那张弓了。啊， 弓怎么着？ 弓怎么着？不怎么着？他问谁拉得开？我说你爹在世，你爹拉得开；你爹去世，就没人拉得开了。他说了，如此是的，此弓岂不废物了？ 哪有 啊？ 还有我呢！ 我把你端出去了， 不怕撒了汤啊？ 我盖着盖呢， 又得盖着盖了。 哎，相公，听说你会拉弓，要领教你三把弓。 怎么着？ 忘了不要紧，妈妈我记着呢，我教给你。 您记着呢。 哎，我教给你啊，瞧着啊，前腿要蹦，后腿要蹦，前手鸭子嘴，后手嘴鸭子，嘚啪射那打鼓的脚不鸭子。 草靶子。 对对，射那草靶子是吧？ 我问问你。 对对，你问问去，你问问去。 笑啊！ 正是。 怎么了，孩子？ 您瞧我往上拉弓，面不更色，气不拥出，今儿个我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的呀？ 你呀，八成是饿了。妈妈后边堵着袋儿，你吃袋儿去啊！ 妈呀！哎，妈，我吃袋儿去了。 我们妞拉弓拉得不好，您得多多指教啊， 妈妈。 哎， 不光小心拉弓身好，小身要与他配上。 什么呀？ 三方不喝。 你这说话大喘气儿啊！您等我叫他去啊。嘿，妞，快来，妞。什么急呀、啊？不拦着你掉台底下了！ 妈呀，啊、你这来 干什么？ 你不让我上后头吃袋儿去了吗？ 对呀、 啊。到后头一瞧啊，煮的功夫大了，成了老伴了。 哦。 我拿筷子一煎，没煎住掉地下了。 嗯、 啊。我一生气，拿脚这么一踩， 嗯、啊， 妈呀！ 哎， 可就成了彩蛋了。 哦，那不碍事的，你把它捡起来。擦点胭脂抹点粉，那不成小花袋了吗？ 你怎么一点亏都不吃、啊、 那不我是那吃亏的人吗？ 叫我干嘛呀？ 那相公啊，说你拉弓拉得好，要跟你配上。 哎呦，那感情好啊。 什么呀？ 您说什么呀？ 人家要跟你配上三把弓。 那我说弓三把啊。 那你就是哎，你去问问去啊。 我问问去。 对，我们绑着， 于此先朝 传授，他师傅就这么大本抓教他的。 妈呀！ 哎， 您去问问他， 嗯、 光会拉弓，还为什么别的武艺不会了？ 这我得给你问问 啊！ 啊， 你问问 我给你问问啊！相公，那个您拉的真好啊！我们那儿说了，您那个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吗？ 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啊，都好，都好，好，好。糟了糟了， 怎么糟了？ 人家说了，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哎，渐渐精通。 对对对，渐渐精通他都听着。哎， 儿给他比去。 哎，用上我眼睛吧，这是什么事儿了？这 您给问问去。 我给你问问。呵，这事儿，建华 妈妈， 您那个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是不是？哎，我跟您说啊，我们妞啊要跟您比拳。 哦，一拳。 嘿，你一刻都欢蹦了啊，怎么样？ 小神父， 哎，来了来了来了啊，我给你们腾地儿。

大 还是高宝贤、张丽文演唱的《楚公恨》，再请您欣赏杨舒蕊演唱的《女起戒》。 Thank you.